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四十四集，其他几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太敢给白仙起名字，毕竟他们也是一知半解，不知道这会不会犯什么忌讳。而大家眼中无畏的蓝河自然是挺身而出，他刺儿没了，那就叫一平吧。众人和刺猬都不知所措了。兽医把刺猬翻过来一看，下方有个小小的凸起，他哈哈一笑， 一平还是男刺猬。 他给一平处理的伤口，又喂了消炎药。 哎，刺猬的恢复能力不错啊，他也挺顽强的，虽然伤得有点重，但应该能活下来。但是个刺儿啊，有点奇怪。一般大刺猬换刺儿也就是少量，那你们看啊，它这个面积有点大呀，可是又不像是狮子导致的，可能要进一步检查才知道是不是病变。那你们愿意出钱吗？ 蓝河说道。 这么大了是不是老了自然秃的？ 刺猬更无奈了。蓝河说罢很快补充道， 我瞎猜的，那检查就检查吧。 好。 宠物医生看他愿意给救助的小动物花钱，又问， 那要不要买个保温箱，还有些猫砂回去做垫料啊？ 啊，这个不用了，这个纸箱子挺好的，回去给他弄点木屑，我看附近有工地。 还保温箱，要不要给他搭个财神楼啊？ 蓝河因为胡七十九对这些有点敏感，其他人的情绪渐渐平缓了。一开始还处于对白仙的惊恐，现在看蓝河完全用对野生动物的态度，而且刺猬也乖乖被换药，他们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小题大做了。现在回想，可能只是巧合加单纯夜晚眼花，但当时那个气氛，夜里的路上第二次出现的刺猬实在是太唬人了。刺猬也不是个个都是白仙的，只有那些有了不平凡之处的四大门，大家才会认为是仙家。现在白纸灯下，兽医给换着药，蓝河在削减着养伤待遇，原本萦绕在心间不祥的预感好像都消散许多了。想想就算白仙有灵，他们都给他带来治疗了，应该也没啥事。张青又甚至开始后悔浪费了一个小时宝贵的睡觉时间了，何必全都来医院，有个代表不就好了吗？ 这个化验结果明天出，你啊可以给我留个手机号，我通知你，现在回去吧。 谢谢医生。 蓝河把箱子盖上就捧着回去了，若无其事的道， 放我房间吧，你们想看随时来，等他伤好了大家一起去给他放生了。 不知不觉这个活动已经从防止大仙报复变成了营救野生动物。诗璇甚至掏出油性笔在箱子上画了个小人，写下 一平加油。 蓝河这次因为来得晚倒有好处，单出来了，一个人住个标间，也不用担心室友不满。他把刺猬连纸箱一起放在了房间的角落，给他放了点吃的进去，来吃。刺猬没有理睬他。蓝河已经是困得不行了，赶紧洗漱完就睡了。夜半时分，蓝河隐约听到了咳嗽声。谁的咳嗽声响了？他翻了个身继续香甜地睡着。才几个小时，闹钟响了，又是该起床的时间。蓝河爬起来洗漱，中间的门被敲响了， 打开一看是张青佑，他起来的早一点，已经穿戴完毕了。 一平呢？哦，里面。 蓝河刷着牙指了指。 哎，跟你说啊，昨晚回去后我助理告诉我，他妈妈以前也抓到过刺猬，但是那刺猬给逃走了，他想去抓，结果听到了有人咳嗽声，特别清楚，还有些苍老，但是那里乌漆嘛黑，根本没人啊，他妈妈吓得要死，赶紧回去了。老人说那是白仙发出的声音，但白仙性情好，只要不过于得罪也不会怎么样的。 张青又分享着自己刚听来的传说。 我还真没听过这个刺猬的叫声，难道真的可以像人在咳嗽吗？有多像？你昨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 什么？刺猬还会叫吗？ 不知道啊，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死。 蓝河还带着困意。 有可能吧，我看到过鸟能模仿电锯的声音呢。 嗨，大自然太神奇了。 张青又说道。 哦， 迷信的气氛再次荡然无存，他也不多想了，蹲在纸箱边看了看。 一平， 只见刺猬安静地缩在角落，背对着他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他总觉得一平透着一股生无可恋，又或者是刺猬这种动物实在太内向了吧。今天是在一个游乐园拍外景，男女主要在这里秀恩爱，他们得从早拍到晚。蓝河按照王茂的安排拍摄了疯狂套圈的桥段，继续展现了自己作为兼职无常的专业技能。中间他还收到了宠物医院的电话，那边表示检验结果依萍身上的确没有寄生虫，也没有其他病变，吊刺原因不明，也就是说遇到疑难杂症了。人类连自个儿的身体也没研究清楚，更何况是动物们。蓝河已经确定那位白仙应该有点修为，只说自己继续观察就挂了。晚间拍张青佑的单人戏份时，蓝河在旁边休息，施璇的助理过来问了一下有没有看到他。 没有啊，他上厕所去了吗？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？ 蓝河看助理还挺急的样子，助理说 他说要找个好角度拍照，我一转头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 晚上游乐园连围观游客也没了，只有剧组在拍摄，这里还挺大，虽说待会儿已经没施璇的戏份了，但他怕施璇乱走迷路了，施璇的手机还在他这里，因此一时找不到。助理也是女孩，蓝河起来道， 现在正在拍摄，也不好广播，这样我帮你去周边找找，你在这块再问问再看看啊。 助理连说不好意思，没想到蓝河这么绅士。偌大的游乐园内四处亮着灯，但空无一人，只有剧组的嘈杂声从远处传来，可越往前走也就越不清晰了。一阵阴风刮过，蓝河抽了抽鼻子，感觉这阴风有点熟悉。 不会吧， 他一转头，一张死人脸就悬在身后，吓得他心跳停了一拍。果然是老白，老白阴森森地笑了两声。 我在办案呢，好巧遇到你呀，小来，看来这是老天注定的。 吓死我了，我出来拍戏的，没带元宝。 蓝河怀疑地看着他。 办案？真的不是借机来找我要钱的吗？ 我找你要钱还需要借机？ 对不起啊， 是我不对，质疑了你的不孝程度。 老白吊儿郎当地道。 那我没钱怎么办？ 关我什么事啊，你这趟出来本来就没钱拿吧，你别看我啊。 蓝河黑线的浑身摸索了一下，倒是找到一张纸，顺手叠了一张元宝。蚊子腿也是肉，老白立刻接了过去，还要发出十分不孝的声音。 那不然你办完案去我酒店？哎，不对，不能去我酒店，我房间里现在住了一只白仙。 哦，老白打量他， 狐仙你都拒绝了，怎么收了只白仙？ 哎呀，说来话长，意外，不小心撞上的。 他把这两天的遭遇给老白说来，如何遇到那白仙，又假装什么也不知道收治了。老白的死人脸笑得拧成了一团。 我且问你，你们那车可大可重？ 就是普通的商务车啊，也算晚了。 那你们确实算救了这刺猬，你可知道白门的修炼方法？ 蓝河看着他的样子，忽然觉得不对。 你什么意思？ 老白笑嘻嘻的道：“ 也不怪你想不到，白门是四大门里灵性最低、最不容易得到的。他们平时喜静又怂得很，只龟缩起来修炼。你也知道，身上那些刺都是防御的作用，被动得很。白仙的修炼门法也很特别。”每过一段时间就找到车辙躺下来等车压自己，如果压完没啥事，这一关就过去了。如此过的三关也就有了道行，正式成了仙家，有了人形。你们遇到的这只怕还是比较勤快的，没找到车辙等，直接找的车。 难怪蓝河忽然反应过来，为什么刺猬第一次就是躺在车底，后来也主动撞上来。他们还以为是喝多了，谁能想到是找死呢？ 这么消极啊？不是，那要是有事呢，就前功尽弃了吗？ 老白奇怪地看他一眼。 也可以这么说，大多是直接死掉。 蓝河没说什么，这和找死真没有什么区别，白门真的是太丧太消极了。 那个，不是吧？一点花巧也没有吗？ 看胡七十九他们多细心呵护自己的内丹，还会想各种办法避劫。老白想了很久，然后道：“ 没有啊，而且现在的车不都铁打的吗？又大又重。”不比以前那木车，所以最近百年来白仙得到的更少了。而且这玩意儿吧，脑子不太好，眼神也不好，有些个白仙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往高铁躺，咔一下死得透透的。他捂着嘴小声道：“ 所以啊，我们私底下偷偷管白门叫丧门。” 蓝河无语，也太不知变通了，找高铁渡劫，这你能活下来命得多大？难怪他说怎么现代有关白仙的传说远远少于其他四大门。老白说道：“ 所以啊，你捡的刺猬刺儿都掉了，肯定是修炼到一个程度拖延不下去，不得不去找死，找劫渡了。有缘分啊，看上你们的车两次，找呀。要说他不走运吧，确实没死成，不然以你们那车的大小肯定死透了。但要说走运呢，又撞到了既伤了，还不算过关，非得压过去不可啊，撞的不算。” 蓝河唏嘘道：“ 啊，这么严格啊？” 他还以为这算擦边过关了，结果撞的不算，那岂不就白伤了？动物修行不容易，白仙又是四大门里最难的。蓝河道：“ 哎呀，行吧，反正我还是继续装不知道，等他养好伤，看能不能不露痕迹的推荐一辆轻一点的车。白仙有点让人于心不忍啊。哎，你说玩具车算不算啊？碰碰车呢？” 老白无语了，甚至懵了。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 哦，反正我找机会试试吧。 老白抛着那只元宝，总疑心自己的香火会被分了去，酸溜溜的道： 哎，又是狐仙又是白仙，你还挺有爱心的。 蓝河叹了口气： 哎呀，没办法，我总是心太软，好为人父，贴钱贴香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